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！ 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，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，拥有众多的追求者。可他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，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他，使他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。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，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欢迎收听小说《红唇》，演播小群。 这些日子，谢悠远简直是走投无路，一安静下来就会烦恼不胜，有家不能回，又不方便常住在办公室，索性临时租了套房子。这天，谢悠远在出租屋里对着陈珊珊发飙。起因是谢悠远进卫生间时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响了，正在看电视的陈珊珊自作主张接听，他对着电话围了半天，电话里没有声音，结果来电话的是谢悠远的妈妈。杨芙蓉一状告到了婆婆面前，谢悠远的妈妈这次是特意打电话警告儿子，他们谢家不会认狐狸精做媳妇儿。可谢妈妈想不到自己儿子的电话都在狐狸精手里，怒气冲冲张口就骂。结果可能是电话故障，谢妈妈能听到陈珊珊娇嗲的声音，而陈珊珊却什么也没听见，就挂了电话。那边谢妈妈气得头脑发昏，重新打过来，恰好是谢悠远从洗手间出来，赶忙自己接电话。谢妈妈在电话里说： 谢悠远啊，你存心要气死你妈呀，你连自己的电话都在狐狸精手里，你不想要我活了，你就说句痛快话。 谢悠远也是个孝子，赶紧赔不是，半天才安抚好自己的老娘。一挂电话，他忍不住跟陈珊珊翻脸： 我的电话你接什么急？我娘气得快不行了，怪不得说是红颜祸水，你看你给我闯了多少祸。 陈珊珊哪里受得了这种委屈，他气得转身就跑了出去，谢悠远也不管他。哎，真是天下大乱呐、啊！在心理咨询公司里，谢悠远对小梦单刀直入地说： 你好，我姓谢，我在网上看到你的博客，很高兴找到你，不过 谢悠远有意停顿了一下，看看小梦，似乎是要他做好心理准备，他后面的话可能不那么重听。 我最看重的是你的律师背景，如果你不是律师，我想我可能不会来。你希望我怎么称呼你？ 谢悠远的这段开场白让心理咨询师小梦隐约感觉到一股压力，他很清楚这是一个智商很高的来访者。小梦明白他的意思，之所以他要强调因为他是律师才来做咨询， 那是因为在内地城市，目前还有不少人对心理咨询存在误解，至少对心理咨询还没有完全接受，总觉得心理状态必须有异常的人才会需要心理咨询。心理咨询仍然是一件需要掩饰的事情，只有在沿海发达地区，有困惑或者面临人生重大选择，或者遇到自己无法消化的人生事件，去找心理咨询师才像是感冒了去看医生一样自然。小梦微笑着说，你不介意我叫你谢先生吧？谢先生好，有的人叫我郭老师，有的人叫我小梦老师。既然你看中我的律师背景，那你可以叫我郭律师。哦，郭律师好。我的事情呢，说起来很简单，就是直说吧，就是我有外遇，我老婆知道了，我们单位上很多人也知道了，现在的情况是我老婆孩子不肯原谅我。哎，我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呢，到底是维持现状还是离婚。我来找你就是想请你帮我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谢先生，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见得很多，说起来很简单，其实却很复杂。你能把事情说得更详细一些吗？谢悠远把头略微转开，想了想，叹口气说，哎，这些事情真是一团乱麻呀，我不想讲，主要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啊。这样吧，我还是先咨询几个法律问题吧。如果离婚，那财产这一块我听说一般情况下是平分，对吗？啊，如果没有婚前财产，如果没有特殊约定，那可以平分，但仅仅是可以平分，也可以不平分。还有啊，如果一方存在过错，那无过错的一方可以要求赔偿。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其实也挺复杂的，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定。唉，算了，我其实也并不是太关心财产的问题，怎么分都没关系。我最关心的问题是，如果离婚，我能不能要到孩子的抚养权呢？啊，谢先生，您的孩子多大了？谢悠远说，12岁。小梦说，这恐怕要尊重孩子自己的意愿。一般来说，10岁以上的孩子已经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孩子已经有一定的民事行为能力，只要是对他的成长没有什么不利的影响，那他自己愿意跟谁都可以。总的原则呢，就是要有利于孩子的成长。谢悠远想起谢飞扬对自己的态度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小梦继续说，一般真到了离婚的这个份上，法律问题其实很简单，无非就是离不离，财产怎么分，孩子归谁。如果说双方都想离，那这是不难解决的，总能协商出一个解决办法来。真正难以解决的还是心理问题，如何最大的减少伤害，如何适应分离。谢悠远叹着气说，哎，你说的对啊，我现在过不了的就是我自己这个坎儿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的妻子她应该会同意离婚，甚至她可能会坚持要离婚，只是我觉得我自己对不起她，更对不起孩子。离了婚再又结婚，真的就会幸福吗？我心里也没底呀。小梦只是点了点头，嗯了一声。谢悠远看了小梦一眼，继续说，哦，我知道你可能需要了解一些详细的情况，这么说吧，那个女孩子是我的下属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爱上她。也许是因为她比较主动，而且她是个非常聪明非常娇媚的小女人， 我是不知不觉被他吸引的，但是我真是不想多说了。哎，对了，婚外情有些什么地方可能会触犯法律呀？小梦仍然微笑着说，不想说的事儿就可以不说。婚外情应该说，如果没有公开同居，没有重婚，那只是道德约束的范围，触犯法律的可能性就不大。谢悠远一时想不到再说什么，只是叹息，哎，好累，好烦呐。小梦于是问，啊，不知道谢先生对催眠是否有了解啊？谢悠远愣了一下，催眠？我在电视上看过，哎，催眠真的会让人睡着吗？啊，催眠的目的并不是让人睡着，其实在催眠的状态中人还是清醒的，不过确实有些人在催眠的过程当中会睡着，可能是因为这个人比较疲劳，一放松了那自然就容易睡着了。可以说催眠的目的是为了跟自己的潜意识对话，更了解自己，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更好。哦，是这样啊，那可能以前我对催眠不怎么相信，我觉得像是封建迷信，甚至觉得有点像是骗术。小梦笑着说，谢谢你坦诚地告诉我你的想法，不过对于自己没有亲自尝试过的事情，最好不要轻易下结论。事实上，催眠是一种心理学技术，在医院里，有的人手术之前可以不用打麻药，单单通过催眠就能进行手术。啊，当然，关于骗术，也不排除有人打着催眠的幌子去行骗。谢悠远点点头。哦，既然是这样，那我愿意尝试一次。哦，对了，郭律师，催眠有什么副作用吗？ 嗯，没有任何副作用。 那好，我愿意体验一次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红唇》。 接下来，小梦让谢悠远躺在一张沙发质地的躺椅上。那张椅子的学名叫弗洛伊德榻，顾名思义是弗洛伊德发明的。来访者可以躺在这张椅子上做自由联想。小梦轻轻说，调整一下您自己的身体位置，让自己觉得最舒服。好，闭上眼睛，开始深呼吸。深深的吸，感觉到新鲜的空气扩散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。慢慢的呼，感觉把自己身体里所有的废气都呼出来了。很好，放松自己，每一个器官都放松，感觉全身又松又软，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现在，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大森林里。森林里的各种植物散发清香，有鸟在清脆的啼鸣。这个时候，你发现森林里有几条路，一条路通向你的家，那里有你的妻子和孩子；一条路通向你不知道的地方，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在路上等你，还有其他的路，你自己可以看见路上的东西。好，继续深呼吸，深深的吸，慢慢的呼。这个时候，你究竟会选择哪条路呢？跟我说说看。谢悠远闭着眼睛，慢慢的说：“嗯，我选择那条没有人的路。”小梦继续引导他。好，你现在沿着那条路向前走，你很快会发现你自己又走了回来， 现在你面前只剩下两条路，一条路通向你的家，另外一条路上有一个年轻女人。这个时候你想选择哪条路呢？谢悠远闭着眼睛。我不想选择，无法选择。小梦继续说，可是你现在必须往前走，这样你先把两条路都看一看。在谢悠远的脑海里，他很想走回家的那条路，他看到他的女儿在路上等着他，可是不行，女儿看到他给了他一个耳光，掉头就跑了。他的妻子指着他骂，他仿佛还看到这条路上有很多人，他们都在指责他，嘲笑他。不行，他不想走这条路了。另外的那条路，那个年轻的女人陈珊珊，她说她爱谢悠远，而谢悠远也很爱她。虽然陈珊珊生气跑了，但她还是会回来。对，就走这条路吧。可是这条路上也有很多人，他们有的羡慕，有的嫉妒，也有人骂他。可谢有缘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他喃喃地说，就走后面这条路吧。这个年轻的女人，她让我看到爱情的力量，她让我相信明天依然是有希望的。谢悠远的声音像是梦呓，越来越低。小梦说，如果你想睡就睡吧，等你醒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自己头脑清醒，精力充沛，有能力去应对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事情。到后来，谢悠远真的睡着了。这些日子谢悠远实在是累坏了。小梦让谢悠远选择的道路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，那条通向谢悠远家里的路当然象征着谢悠远会选择妻子和孩子，那条有一个年轻女子在等他的路象征着他会选择婚外情人，还有其他的路只是为了试探谢悠远的态度。如果他选择这条路，就表示谢悠远在逃避，谁都不想选。谢悠远在实际选择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有矛盾和反复的，起初他谁都没选，因为此刻他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决定，或者这就是逃避，他不愿意面对非此即彼的局面，不愿意非要对家庭和婚外情做出选择。而后谢悠远其实还是倾向于保留家庭完整性的，毕竟家里还有一个12岁的孩子，但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把回家的路给断了。最后他倾向于选择婚外情人，是因为陈珊珊用尽全力在拉拢他。小梦看清楚了这一点，其实意味着催眠状态下的谢悠远自己也看清了这一点。一个多小时之后，谢悠远醒了，他笑着说，郭老师，你还说催眠不是让人睡着，你看我不就是催着催着被你给催睡着了。谢悠远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对小梦的称呼，从郭律师变成了郭老师。这样一个微妙的小变化，恰恰说明了他对小梦所做的心理咨询的认可。小梦对谢悠远说，那是因为你自己本来就很想睡，可能你太累了，一放松就睡着了。谢悠远点点头，是，这段时间睡眠质量不好，事情又多，确实很累啊。怎么样，你刚才想了一些事情，自己觉得头绪理清楚了吗？哎，这个头绪也不是一下子就能理清楚的，不过应该说不管走哪条路，我都是有勇气去面对的。